Thank you. 世界上有很多的感觉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，有自己的脾气。你想拥有最美的爱情，听过最美的相遇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。我们在一起说过，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，平平淡淡，安安静静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听过最美的相遇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听过最美的旋律。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。我们在一起说过，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，平平淡淡，安安静静的离去。 We'll be right back. 谁受伤？